幸福，甜蜜的包袱，在天桥上等待着慢半拍的日出。谁迷迷糊糊忘了吹蜡烛，闭上眼睛祈祷从此不会再迷路。旧掉的衣服，塞爆的马路，拖着疲惫的身躯在大清早赶路。我们的糊涂，梦想过正午，任别人笑我太疯癫，却满不在乎。My way 不简单，My way 不间断， My way 只要你相信就很简单， My way 很浪漫。旧掉的衣服，塞爆的马路，拖着疲惫的身躯在大清早赶路。我们都糊涂，梦想过正午，任别人笑我太疯癫，却满不在乎。失去导航的时候，过不去的时候，记得相信镜子里最熟悉的好朋友，伸出你的手，好好摸摸他的头，用微笑的坚定的 pose on the road、oh, 拥有什么没有什么值得去放弃，还有什么只有什么都不得放弃，时间不会停，也没有时间 waiting。 Now on my way， My way 不简单，